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9集，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。强壮的浩哥警惕了看了眼四周，没发现异常。他抬起脚，在这个小院子里走了起来。这栋小楼被荒弃已久，花园里的花草早就枯败了，落了一地。花圃外的小路上长满了各种杂草。浩哥一步步地走在这个花园里，他的目光盯着花园中央的那棵树。可他盯了几秒，没看到任何异常。接着他走到花园中的一片人工小湖旁。这是一片很小的湖，占地不大，水却很深，浑浊乌黑的水一片平静，水里似乎没有任何生物，湖面光滑如镜。浩哥的目光死死地凝视在这片湖上，他似乎看到了什么，用力地握住了自己腰间的匕首。二楼，眼镜男也捏紧扑克牌，随时准备帮忙。下一刻，浩哥怒喝一声，一掌拍在了湖面上。轰！脏水被这股强大的力道掀翻，湖水向两旁分开，如同摩西分海，露出湖底的小鱼残骸和枯枝败叶。看到这一幕，浩哥怔住，眼镜男也诧异地睁大眼。浩哥仔细地检查了一下，这片湖底下确实没任何异常。他扭头看向二楼，示意自己打算离开。眼镜男沉默地看着自己的队友离开小湖，准备撤退。他的余光忽然瞄到一旁的一片草丛，他目光一凛，手指动作，一张扑克牌迅速飞出，嗖地穿破土壤，射入大地，似乎射中了什么东西。土地底下传了一道痛苦的哼声。浩哥牛目一瞪，双脚用力，眨眼间就跑到了那片草丛旁。他力大如牛，两下就将土壤挖开，露出里面的两个小笼子和被关在笼子里的两个人。这两个人浑身赤裸，衣服被扒光，身上涂着一层亮晶晶的油。其中一人的肩膀上插着一张扑克牌，很明显是眼镜男刚刚射中的。浩哥还在继续挖，他挖的速度太快，从他开始挖土到挖出两个人类只花了两秒钟。而当他挖到一个闪烁耀眼的 A 字母时，只才过去三秒。二楼上，眼镜男看到那个字母，惊呼： 浩哥，小心！ 浩哥一脚蹬地，往后倒退两步，可大地之下，那个藏身在泥土里的骑士已经拔出小刀，手腕轻巧一动，小刀便射了出去。这刀飞得极快，划破浩哥的胳膊，射穿院子中央的一棵大树。轰隆！大树轰然倒下，浩哥脸色大变，眼镜男从二楼跳下。那个土坑里，两个玩家筋疲力尽地被关在笼子里。一个身穿铠甲的高大骑士缓慢地从坑里走了出来，他的头上顶着一个 A 字母，肩上背着一个巨大的麻袋。在那个麻袋里，一个庞然大物不断地扭动身体，发出叽叽的声音。一听到这个声音，笼子里的王英贵和老鸟都惊恐地蜷缩身体，仿佛想起了什么最恐怖的事。眼镜男和浩哥互视一眼，眼镜男从口袋中拿出一块白色石头，用力掐碎。下一刻，小楼外，老李和小陈惊讶地看了对方一眼，齐齐起身，嗖的一声奔向小楼。杂草丛生的院子里，眼镜男四人戒备地盯着眼前的古怪骑士。头顶 A 字母的铠甲骑士静静地看着这四个人。当他看到最后一个眼镜男时，四个人一起冲上前攻击上去。与此同时，林毅已经在小楼周围绕了三圈了。那三个玩家从小楼里出来时，林毅也看到了他们。他思索半晌，追上了独身一人的玩家。他悄悄地跟在这个玩家身后。虽然这个玩家实力很高，与另外两个玩家战斗后还顺利脱身，但是他也受了伤， 鲜血一点点地顺着他的胳膊流下来，流了一地。或许是因为受伤，他的警觉性下降，并没有发现跟踪在他身后的林毅。林毅暗自想到， 这是第五个队伍，之前死掉的三个玩家是一队，被 A 先生、B 先生杀死的两个玩家是一队，刚才在街上碰到的那三个人是一队，除了我们的队伍，他属于另一个队伍。 今天队长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找全幸存的18个玩家，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记清楚每个玩家的脸。林毅跟着这个玩家一路走向郊外， 离开王国都城，道路两旁不再有房屋给林毅藏身，幸好这里杂草茂盛，每株草都仿佛大树，巨大无比，像极了巨人国的草木。林毅跟着这个玩家一路走到一座废弃的小石屋， 他们队伍在这里落脚。 眼看着这个男人就要走进屋子，林毅睁大眼睛打算看清楚屋内的其他几个玩家，但就在男人的手刚刚碰到门把手时，林毅的心脏一阵狂跳，他暗道 不好。 门一开，一道银色的光从屋内射出，直直地射穿了男人的头颅。这个男人惊骇地睁大眼，死之前都没有看清楚杀死自己的敌人，他身体后仰砸在了地上。林毅转身就跑，可他还是跑得慢了一点。一道惊讶的声音从屋子里传来， 居然还有一个。 林毅头皮发麻，他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往外跑。他的异能不属于战斗型，真碰上厉害的敌人只有逃跑。然而他没有想到，敌人不仅仅是小屋里，外面居然还埋伏了两个。前方一个高大威武的光头男人从远处走来，穿过巨大的杂草，冷笑着盯着他。左边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漂亮少年好奇地看着他，目光从他的头顶滑到他的脚底，最后再看向他的脸。足足看了半分钟，漂亮少年高兴地说， 我要他的头，把他的眼睛和大脑挖了，肯定能给我的虫子做出最好的巢穴。 林毅脚下一蹬往右边跑，光头男人喝道， 送上门还想跑？ 小石屋里的中年男人冲了出来，无数把银色小刀从他的手中飞出，直直地射向林毅。光头男怒吼一声，他双手捶胸，很快他的脸上头顶长出一层厚厚的棕色熊毛，他以手带脚，四肢着地，呼啸着跑向林毅。林毅跑得再快也没小刀飞得快，棕熊光头男跑得快，而且更快的是那成千上万只飞向他的黑色小虫。嗡嗡的虫鸣声在郊外轰鸣，庞大的黑色虫群飞到哪里，哪里的巨型杂草就被他们啃食得干干净净，如蝗虫过境，寸草不生。虫子已经快要咬上他的头发，林毅咬紧牙转身拔出小刀，准备与这些虫子战斗。虫子逼近眼前，就在这一刻，一把粉色的小阳伞挡在了林毅的面前。林毅惊愕地呆在原地，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句奇怪的话，似乎是什么变身，他还没听清，这些黑色虫子就撞上了小阳伞，好似大雨滂沱，虫子撞在小阳伞上，向伞的两侧划开，噼里啪啦的撞击声过后，虫群飞到空中，从另一个方向再冲向他们。轰隆隆的虫鸣令林毅的耳朵产生了一丝耳鸣，他隐约听到有人在他身后喊了一句话， 夜夜。什么夜夜？ 没等林毅想明白，下一刻铺天盖地的大火冲向了那庞大的虫群，炽热的火焰与黑色的虫群相撞，虫子们被烧焦，下雨般的往下落。漂亮少年凄惨地叫了一声，中年男人的银色小刀已经飞了过来，唐默举起小阳伞挡住了这暴风雨般的小刀。随即棕熊光头男也到了，他四肢蹬地，一头撞上了小阳伞，这力量恐怖无比，唐默连带着小阳伞被撞飞出去，林毅也被撞得落在地上，吐出了一口血。唐默咽下了嗓子眼里的腥甜，他抬起头警惕地看向远处变身棕熊的光头男。光头男的嘴里发出了几声怒吼，漂亮少年在他的身后咆哮道， 杀了他， 我他妈管他什么毕先生，你他妈杀了我的虫子，我要杀了你。 三人一起攻击上来，中年男人的银色小刀是最强大的暗器，他拥有数不清的小刀，小刀射出，每一把都射向唐默的死穴。漂亮少年的虫子从大地上不断地向唐默爬来，封锁唐默的位置。而那光头男则是最可怕的，他是唐默见过的肉体最强大的玩家，他的身体力量比傅文铎还要强，他的速度没有傅文铎快，但是力量却可怕到惊人。他一拳下去，地面被砸开无数道裂口，他的拳头砸在小阳伞上，小阳伞微微颤动，唐默的虎口被震得发麻，向后连连倒退。幸好光头男行动不够敏捷，略显笨重，唐默不断的避让，眼看漂亮少年扭头去对付倒在地上的林毅，唐默眯起眼睛，将打开的小阳伞扔给了林毅。林毅赶忙接住，学着唐默刚才的样子，用小阳伞挡住那些可怕的黑虫，同时飞也似的转身跑走。林毅跑了，漂亮少年便再返回头对付唐默，三人一起动手。唐默侧开头避开光头男的一拳，他找准时机，翻手取出大火柴砸在了光头男的脖子上。光头男没想到他还有大火柴，一道清脆的咔嚓声，光头男怒吼着瞪向他，双目通红。唐默趁机举起大火柴，直直地朝光头男的头颅砸去。但就在此时，一道冰冷的女声从他的身后响起 Checkmate。 一丝死亡的危机感席卷了唐默的大脑，他立即放弃杀死光头男，手在空中转了个弯，将大火柴挡在自己脑后。叮咚一声，一枚子弹撞击在火柴头上，红色的火柴头被磨出一个拇指大小的坑，子弹深深地嵌了进去。原来一共四个人。唐默转身就跑，他跑得太过突然，刚才还举起火柴想要光头男的命，现在就突然逃跑。虽然他的速度比林毅稍微慢了一点，但因为他跑的时候四个人都没反应过来，等再想着去追，唐默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草丛里。光头男的脖子被唐默这一火柴打断了，他竟然没有死，他的脑袋以一种古怪的姿势扭在肩膀上。中年男人走近，用力地把他的头一掰，光头男的脑袋软软地搭在了肩膀上，他脸上的棕熊毛慢慢消失，他愤怒地吼道， 我一定要杀了那个人，杀了他。 短发女人这时走了过来，她将手枪收进口袋，冷冷地说， 事实上刚才毕先生差点杀了你。 漂亮少年说， 我也要杀了他，他杀了我900多只虫子，我要杀了他，这次是我们没有防备，下一次我再也不给他逃走的机会，我们三个人能杀了他的本来就可以，他的实力还没有强到那种地步，你为什么要轻敌？你刚才应该一拳砸爆他的头。 光头男怒道， 那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没让你的虫子把他的眼睛咬烂？你 郊外无边无际的杂草草原上，林毅跑了半个小时才停下来，靠着一棵树休息。确定自己的安全后，他才开始回想刚才发生的事。 怎么可能？毕先生怎么可能救我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